消息信息，墨迹个，墨迹个，墨迹个，墨迹个，把我们讲我们，闷不闷不闷不闷不，固执拘泥，贪恋，摸摸人别，摸摸人别，摸摸人别，摸摸人别，摸摸人别，在我们，往我们，与我们，闷的，闷的，闷的，闷的，闷的，银子，蒙问，蒙问，蒙问，蒙问，我们，我们的，摸捏，摸捏，摸捏，摸捏，各自分别，摸捏，摸捏，摸捏，摸捏，摸捏，摸捏，摸捏，摸捏，属于我们的，是我们的东西，摸捏啊，摸捏啊，摸捏啊，摸捏啊，愚蠢，闷土混，闷土混，闷土混，闷土混，闷土混，智慧，巧妙，能手，摩尔根，摩尔根，摩尔根，摩尔根，摩尔根，摩尔根，祭天还愿，摩特恩别，摩特恩别，摩特恩别，摩特恩别，摩特恩别，小猪崽儿，米干，米干，米干，米干，米干，把我讲我，明不，明不，明不，明不，在我，往我，与我，明的，明的，明的，明的，明的，千，明暗，明暗，明暗，明暗，我的，米涅，米涅，米涅，米涅，米涅，属于我的，是我的东西，米宁啊，米宁啊，米宁啊，米宁啊。